故乡， 故乡 江边， 江边 生了香， 浪滩 出了歌， 出了歌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领到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族。

边的一晒那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，有位好姑娘，我愿做一只小羊，在他身，跟在他身旁，我愿他那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那遥远的地方，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为什么这样写， 这样 显得世人，显得世人不忍离去，怕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 为什么这样凋零？ 这样凋零？ 为什么人呐、 什么人呐、把它摧残， 使它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？